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廖增宝，1945年出生于北京，1964年进入宋庆龄创办的多语种对外刊物《今日中国》担任美术编辑，业余曾在多家大学教授现代设计、印刷和出版，曾经在国内及丹麦、德国、美国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。2005年退休后，用油画记录北京几十年历史变迁，希望这些画能让新老北京人了解北京过去的历史风貌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，今日人物廖增宝。曾宝一直在外文出版局的多语种对外刊物《今日中国》担任美术编辑，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外国专家。他经常带着这些外国朋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悠，给他们讲解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 你说到什么程度？因为我可能也爱跟专家聊，所以跟专家的关系特别好。因为我带他们到琉璃厂买画，带他们到一些中国文化的地方去。给他们神侃，你们那个潘家园最早在马路边上的潘家园，我带着德国朋友就去那儿，高兴极了。最后他比我都熟，他老去。有一次，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画家，是一雕塑家，来了，他的同学在我们的英文组，说他想拜访一个老画家，那会儿李苦禅刚解放，完了我跟他儿子，我们都一块画画认识。我说想采访一下，啊，可以，来吧。我说是美国人，他说那黑天来，我好吧。于是呢，我就带着女的来他们家。完了，李苦禅高兴极了，完了给画张画，全白给，那高兴着呢，给张画。完了，一到展览会，那些人叫我什么廖翻译，那些老头廖翻译您来了， 对，哎， 那些 那是您的本职工作呀， 啊，本 对吧？ 本职工作， 对，画画是业余爱好。 在60年代的《北京晚报》，每年春节的五色图都有我一张小画，那底下写着阿宝画， 那是您的笔名。 哎，就是那个时代的画画的，差不多都知道我。因为过去我在北京也搞展览，我画的不是山水，不是花鸟，不是人物，是画场店，大糖葫芦、鞭炮、花脸。 还是对老北京的生活场景最有感情，从小在这长大呢。 我画了一张最有名的呢，就是廖承志给题了词。就是过去中美关系比较好，我画了画面上几个大糖葫芦，还有鞭炮，还有日本的 人偶，是吗？ 人偶和中国的不倒翁。廖承志题词是一衣带水 啊， 就是画这些东西呢，在当时呢，壮卖会嘛，就刚开始。我那会儿呢，就说 有些人呢就找我说你那儿都是外国人， 嗯， 拿这张画卖给他们。我说你找错了，我说这些外国人一是土生土长在中国，要不他对中国人特别好，他给咱们工作挣人民币，不是你想象那样的。和他们外国人交往呢，就是还有呢，就是他们把那个外国一些你们毕卡索的书， 嗯， 厚本送给我，我一看，还有一些画册什么的，我都见到了，就在当时那个时代，我都见到了。 嗯，那挺难得的， 挺难得的。我不是画这画吗？每周的最后一个星期日， 嗯， 我们到琉璃厂去买画，一般都画小的，还有书法，书法便宜，画画贵，最高的10块钱，后来涨到20，就说10块钱，最低的3块钱，我打3块钱起，一直卖到8块钱。你画10张20张吧，挑。现在好些有画家都跟我们一块去，完了回来以后，给小孩买牛奶，这那呵，服。你看工资才40多块钱， 嗯嗯， 我一挣就挣30多块钱，就这一些。所以后来办公室这一个老主任，那老革命了，鲁豫毕业的老太太，我们管叫温大姐，于是就给我告上总编了，说这小廖同志画画卖钱去。于是我就到总编室那老革命那儿等着去， 承认错误去了。 老革命说你画画都卖哪儿啊？我说琉璃厂，他们卖外国人，现在旅游开始啊。说你那画怎么样？我说每月都能销20-30张，这好啊，给国家挣外汇啊。我都拿着发票呢，收据我都拿着，我怕他说我卖公家不是卖私人。说好啊，说你这应该好好多画，这给国家创外汇。于是打那儿起，我就在办公室明目张胆的 画画了。 就是上至局长，下至普通的年轻人，只是出国，跟我要画，你给画2张熊猫，画2张竹子，画2张这个， 带出国送给国际友人。 妈还都说了，说你这画我送给都是黎巴嫩的部长级的， 这多有成就感啊！ 成就感挺高兴啊，所以我这一生啊，我觉得我太好了， 嗯， 太好了，真的， 特别满足是吗？ 特别满足，而且退休我也特别满足，为什么呢？不愁钱花，不愁房子住，因为我退休挺多钱花不了，没什么可花的，除了我画画买点东西，没什么可花的。所以他们说你画画卖，我说我不卖，我卖了干嘛？我挺高兴的。你说医疗有保障，我也没什么大病，也没什么毛病，我觉得挺好。我觉得就是现在时间不够，真的有时候刚一退休，你这都什么心眼？刚一退休第二天，我起来准备要坐班车上班了。 嗯， 后来一想不对，真失落过。 但是得亏有画画。 哎，我这现在 是吧？您现在画画时间都不够，画那么多长篇。 我特高兴到什么程度？画那张庙会，满脑全是他，晚上做梦都是他，就什么都不想，而且身体也觉得特舒服。 嗯， 就家里爱什么事什么事，我什么全不管，爱买什么我挣多少钱， 满脑子都在这个画画上了。 人家问我说涨工资了，涨多少？ 嗯，不知道， 不知道。我存折 都是夫人管着是吧？ 都给我老婆，密码我也不问，取出来爱取不取。我兜里也用了多少钱？因为没什么可用的。你老到餐馆，我还不愿意吃呢。我喜欢做饭，为什么呢？做饭是调节我的生活。 嗯，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时间少，什么都挺满足。 您现在的每天作息大概是怎么样呢？时间怎么安排？ 每天作息时间是这样，我可能都跟别人不一样。 嗯， 早上起来，去跟老娘们跳广场舞，学广场舞。 嗯， 学完跳完广场舞，完了如果不跳的话，就自个儿 溜达溜达，就转转圈，吸点新鲜空气。完了回来以后吃早点做饭，完了我就开始我的工作。画画也好，想材料也好，有时候在电脑弄电脑。 嗯。 哎。中午呢，完了到十一点自个儿做饭，完了以后呢，中午睡小觉，一个钟头，最多俩钟头。起来以后呢，到活动站，看看报，聊聊天，完了。 社区活动站吗？还是单位的？ 我们单位的。 啊、哦。 也不太大，反正挺好的。完了。下午有时就画，有时就看看电视。 嗯， 晚上呢，吃完饭也去跳点广场舞，活动活动。 嗯， 因为我不怕别人说。嗯、 我正想问您呢。 嗯，我不怕别人 说。 为什么 跳广场舞？ 特喜欢我呢？ 那不是大妈的事吗？ 因为什么特喜欢我？因为过去他们成立舞蹈队的时候， 嗯， 我给他们录像，拍照， 嗯， 他们都特高兴，因为二三十人到公园去。我给他们找景，我照的特别速度特别快，因为我搞编辑搞记者我都当过。 嗯。 廖增宝1945年出生于北京，1964年进入宋庆龄创办的多语种对外刊物《今日中国》担任美术编辑。业余曾在多家大学教授现代设计、印刷和出版，曾经在国内及丹麦、德国、美国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。2005年退休后，用油画记录北京几十年历史变迁，希望这些画能让新老北京人了解北京过去的历史风貌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廖增宝。您现在下一步有没有构思啊？要画什么？ 下一步构思就是一条街， 嗯， 就这条街，而且这条街呢，把它的历史画出来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要画北京丢失的胡同。 嗯，现在没有了， 丢失了，我要画上。画上这些呢，你们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。北京，我住西城，画西城多啊。 嗯， 有一叫石刻亮胡同。 嗯， 就是光明啊。实际这胡同叫什么呢？叫石刻浪胡同。 哦，后来嫌那个 这条胡同是多窄， 这个名字不体面，后来变成那个谐音叫石刻亮。 只能一人推着一个自行车过。 嗯， 很窄的一个胡同。这我构思都有，别的还想画什么呢？一些。你比如庙，就是不是庙会，就是春节有的叫赶会， 嗯， 就是郊区啊，香山一带好些农民呢、啊，就是五虎棍呐、啊、高跷啊，都他们过来，太平鼓啊， 哦、 都在大街上一直转一圈出去，这些东西我看过，我应该画了，那特棒。还有什么呢？结婚的。结婚不像他们画那种结婚，我要画我侄子的结婚，还有送殡的。 您看啊，还有这么多画要画啊！其实您除了画画，还想把您画里头的这些当年的记忆、这种时代的变迁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我知道您现在还在一些社区哈、啊，包括一些学校， 嗯， 会去给居民、给学生讲一讲，拿着您的画讲一讲当年的历史，这一段是怎么变迁过来的，这个胡同曾经是怎么样，这条街原来是什么样，这个老建筑可能当年是什么样子，现在没有了，等等等等。您讲这些的时候他们都爱听吗？ 爱听。我是这么讲法、嗯、小孩有小孩的讲法，青年人我是青年人那种讲法，老年人我老年人讲法。你们社学院的那老校长看到我这东西说，你可以到我们学校讲讲吗？ 嗯， 我说好吧。完了我就把我的复制品搁那儿，完了以后背头放完我讲。哦，他们说 北京原来是这样， 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。 哎，原来是这样。后来我说，你们好好学，你们要把这个落后的东西改造，要弄好了，而且不要弄得洋不洋中不中。北京首都呢，一有它的特色，二有现代，必须两个结合。可是你不认识那个呢，你胡拆乱拆，都把它拆没了，而且有些没法抢救过来的。 嗯， 反正他们听了以后，一是惊讶，你比如说好些什么历史的问题，我还画的东江门像，那还留一个炮楼，是就八国联军的，实际这东西都应该让人看看。 就是您希望通过您的绘画，您笔下的老北京以及北京城的变迁，想传达一些什么东西呢？ 我传达两个东西。一呢是你要住在北京，要了解北京的过去，过去历史，知道历史就知道可以将来的事。第二个呢，有些东西不能拆不能动，要多考虑，要从长远考虑，不是因为为了现在的经济利益考虑。你比如有些好些门脸都是民国时的建筑，都是中西合璧，就像圆明园那种建筑，那不必要拆，很美，那是也是一个美啊，中西结合的东西。现在拆了很多，我画了几张都是那样的，挺好看的。 嗯， 现在当然有些保留下来，就是说，第二个目的主要是看到就是说，怎么规划，怎么弄，保留一些东西。嗯，这梁思成为这不是伤透了心了吗？我觉得应该接受这个历史教训。 您今年73，您对您自己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满意吗？ 满意，我一生都满意。我说句不太客气话，我明天没了我也是很高兴的，我没白活。我再说一点，你们可能都吃惊，我不是共产党员，我觉得党救了我，如果没有党，我可能现在不在人间。我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，身上长一些这个像什么，完了族人准备给我扔到育婴堂，后来尤其我母亲是绝对不让。这是一个逃生，对吧？第二个逃生呢，因为我父亲在北京呢不算大资本家，算中等吧，可是他是这种行业是有前途的，他可能发展了一个特别大的财团， 做汽车的。 对， 就你们家是 北京，没 北京比较早做汽车生意的。 对，而且是实业，他不是卖汽车，实业。那我可能成为花花公子，一事无成的东西。这个呢，解放救了我，救了我，要我可能就是纨绔子弟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在祖国动乱的时候呢，我到了一个好单位，我学习了很多别人学习不到的东西。退休呢，我又很多事情做，而且是自愿做，而且高兴的做。所以我觉得我的一生呢，就是有时候亲戚嘛，我老婆还就是跟我说一件事，就是说她有情绪说的，说你看跟你一块画画的有些人现在已经特别有名了，也买别墅，也这那的，就是特别衬了。他说你看你，我说你不知道，我说我在外文局过去他们都抢着上我这来，为什么呢？看我这工作太好了，还让我帮着出画册，求着我出画册。我说他们特别艰苦，自个儿奋斗，妻离子散，有的还进监狱，现在你看他成名了。我说我很舒坦的都过来了，没有比我更舒坦的过。